始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，给你正能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6月26日。 六月二十六日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。 慕斯、芝华士、喜临门、爱伊瑞斯、欧派、索菲亚、马可波罗、蒙娜丽莎、科勒、箭牌、恒洁、他他、圣象、德尔、特普利、瑞宝、松下、欧普、A O 史密斯、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，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，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。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，地址：原朝阳环岛东北侧，电话：89358878。一万四，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，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，83790100，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， 千万别走错了。 昌河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，昌河 Q25 Q35 聚会外援，昌河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，还不动心吗？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，抢购热线：0312-366-6565，0312-366-6565。 959资讯快报。 为喜迎党的19大胜利召开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。10月13日，涿州市启动庆祝19大共创文明城惠民文化演出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农工委书记刘丹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，副市长李庆林，市政协副主席岳新平出席启动仪式。刘丹向广大市民提出文明从我做起7点倡议，号召大家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文明出行，遵守秩序，全面参与到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中来。惠民文化演出在喜气洋洋的歌伴舞中国大舞台中拉开帷幕。近日，涿州市召开企业家座谈会，副市长赵玉芬出席会议。赵玉芬强调，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，更是经济社会的推动者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，就业岗位的供给者，现代文明的传承者，公益事业的奉献者。各有关部门要支持企业发展，切实在全社会营造重视企业家、尊重企业家、关心企业家的浓厚氛围，让创优发展环境、关心支持企业成为涿州发展的新常态。近日，涿州市纪委举行纪检监察干部廉洁自律承诺书签订仪式，市纪委班子成员、市委巡查办、纪委监察局各内设机构及各乡镇办事处、高新区、松开区等纪检监察干部签订了承诺书。据悉，签订承诺书旨在进一步强化纪检监察干部廉洁自律理念，树牢4个意识，着力打造廉洁型纪检监察干部队伍，以风清气正的精神面貌迎接19大胜利召开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，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、胡思乱想。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。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。 边的小台阶。 欢迎来到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刚听到的是来自梁艳玲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其实我只想说，光阴短暂，可不能让时间毫无意义的从指缝当中溜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接下来要为你推荐一位榜样，他的名字叫做巫启贤。我们可以来学习巫启贤，学习他这一首《人生如梦》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见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朦胧，有哭有乐，有笑有痛。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匆匆。

样的问题，谁在等你？你在等着谁？谁在等我？我在等着谁？ 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有多少人去看了那部十年之后的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？这部1998年电视剧版的电影版续集，一份情感的传承，就这样靠着两部戏唤起了每一个人心中那一份纯真年代的记忆。那时候就是白衣飘飘，即是叶蓓，纯真年代。 伤害，还有那让我忧愁的男孩，别问我爱会不会老，这些事有谁会知道？你还像昨天那样的微笑， 刚刚听到的是歌手叶蓓带来的《纯真年代》。其实罗大佑的作品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就很适合放在这首歌的后面了。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也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林志炫的风格让这首歌多了一种洒脱的气质，但是同样不失深情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7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奔驰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

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里第七首歌是来自王海玲《忘了我是谁》，这首歌是李敖作词，据说是他在狱中的作品，当时让王海玲首唱也是轰动一时。他的唱片算是民歌运动当中最为轰动的几张唱片之一，《忘了我是谁》几乎成为了校园歌曲当中必唱的曲目。 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，谁介意你我这段情，每每碰上满意外，不清楚未来。我曾愿意，我心中所爱，每天要孤单看海，宁愿一生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。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。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的《一生中最爱》，这歌名让我想起了章子怡和郭富城演的那部电影，叫做《最爱》。电影说的是一个平静的村庄被突如其来的恶疾所笼罩，郭富城也不幸被感染了，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染病，弥漫着一种阴霾的气息。但是这个时候章子怡出现了，两个人同是病人，在这段绝境当中萌生了近乎看得到尽头的爱情，最后两人用生命证明了爱有多难就有多灿烂。继续送上来自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。 走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

人，人生看不清，却奢望永恒。偶然若的灵魂已陷入太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，爱情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。我一层层被摧毁，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。 这是一首关于爱情背叛的苦情歌，许志安演唱的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》。对另一半你的控制欲很强吗？总是会有找到批评对方的理由，一定要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安排对方的每日三餐，用自己的方式使另一半在他的密友当中孤立，或者不支持对方的兴趣爱好等等等等。如果上面的情况你占了两个以上，你的控制欲就已经超出正常界限了，需要好好的控制一下自己。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辛晓琪《走过》，我是黄欢。 爱呢流失福，爱能守该我，这一路我走过，甜蜜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在哪。 时候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。